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一醉我大愁眠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真情真美，沉入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，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 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尘作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有累，我们

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《何日再相见》是1983年刘德华和陈玉莲主演的香港经典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张德兰演唱。 谁令我心都变天，谁共此生心相依，情意永坚持，遗憾亦可填，未怕痴情

碎一夜的月光。